好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梁爱杰德。 好系每日。 今日咧就系、是、嚟一个大家嘅回忆。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咧喺6月26号，咁一间俄斯公司宣布 ICQ 就正式结束营运。咁大家反应就系、是。而家先结束，唔系嘛？ 其实系我唔记得咗系几，因为就嚟十年前咧，系有过一个重启计划噶，我记得。 试过，我试开噶，但开完个 ICQ 就发现咗所有人都唔见晒，咁啊，算啦。 啊， 咁耐啦，廿年咁滞啦。 我又上翻去，跟住发现一个人上线都冇，有啲人去上翻线啦，系见翻部分旧友嘅，但系唔知系因为我太过小 friend 啦，定系因为总之我系冇嘅，即系个 number 我搵得翻嘅，但系已经 记得，我个 number 我小背添啊。1115733八个字嘅，系即系最嘅全盛时期嗰个加入嘅，都仲一字算好噶啦，我都算系。 我哋出街嗰阵时候，我谂大概仲有半个月时间俾你去加杰特嘅，我就免啦。 冇入唔到啦，因为据说而家已经入唔翻去即系你去俄斯嗰个官网度已经入唔翻啦，因为佢咧而家官网就系咩打密码咧就唔得，跟住咧另一个方法就咩用电话 number 就系、是、我边用电话 number 登嘅 ICQ 啫。咁即係话算啦，有个纯粹啲贪我玩咋嘛。嗱 ,ICQ 呢喺手机之前最流行嘅通讯软件啊，即係电脑年代啊。 第一代 IM 囉。 第一代。 再之前呢，如果要网络上要通讯嘅话就要用 email 㗎啦。我唔肯定 ICQ 之前有冇其他类似 IM， 但嗰啲都见唔到啦。但係 ICQ 系应该第一个大家识嘅嘢嚟㗎啦。咁我用嗰陣时系97年左右。 差唔多大家都就好似98㗎啦，大家都识。因为你记唔记得几个字几粒码先。 七位数。 哦，七位数。哦，即咁即早过我。 七位一字头。 哦，我就八位一字头，即系我迟你大概半代到。 我大佬有个六位嘅。 哇，六位真系六位系啲叫做咩？ 化石级嚟噶啦！ 史前始终即系开荒牛嚟嘅六位就 系、是、咪是新鲜嘢啊嘛！我个一字头嘅七位咧，都系佢帮我开嘅，即、哦、系、就是、我嗰个 number 搵唔翻噶啦。但系我净系记得一七字头，后边唔记得晒噶啦。后屘我再开，好似开咗个九位嘅嗰、那个先系我最常用嗰、那个。即系你搵每日幽灵，应该搵嗰个啊？唔系喎，嗰、那个应该都唔系叫每日幽灵嘅。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后屘先叫，因为每日幽灵张牌系2000年出噶嘛。即系我系嗰阵时之后先啊，就之前嗰、那个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但系应该有改到用每日幽灵呢个名嗰阵时之后都仲用咗一段时间 ICQ 啊。跟住中间先系同 MSN 并存嘅。嗰阵时 ICQ 系兴随机聊天噶嘛，我觉得最记得呢个功能。 系啊，因为佢有个即系听就咩，揿咗嗰个选项咧就自动出公海嘅，咁你就可以自己即系叫做Wing 咁。 佢会帮你随机分俾一个。 系啦。 好似有条件嘅，可以有条件嘅，应该系文字嗰边，你可以输入三种擅长语言，你随机嗰阵时咧。对方最少有三个入边，最少同你三个其中一个配得到先得嘅。不过大部分人都系配都会加英文嘅，所以就基本上等于完全随机。但系我就系特登系 set 净系中文嘅啫，废胶似啲英文我睇唔明啊嘛。即系嗰个年代冇 Google Translate 嘅，佢写英文真系写英文嘅，你写中文都可以系写英文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我就唔会咁样做嘅，我宁愿慢慢打。但系好多人系贪快嘅。因为毕竟中文输入法唔容易啊嘛，有啲人咧会打啲用英文去拼粤语，我唔熟啊，所以我系睇得几辛苦啊，要睇完之后我要读一次咯。 系、玩死我啊！呢啲我见过啊。 但系玩开嗰啲就用得好顺手噶。 玩 ICQ 学打字啊嘛。当年我过头打字学得最快就咩啊 ？ICQ 咯，因为 ICQ 嘅话 ，bang bang bang 咁打，结果咧就练到咧半，其实算系几难学嘅仓颉，大家变咗咩？眯埋眼都打一大堆。 好， 差啲要速成咯，但系都系嗰类噶啦，嗰年代学打字嘅都系。 系啊，我听闻好多人都系用 ICQ 练打字噶嘛，虽然我就唔系，我打 online game 练嘅 ，online game 会同人闹交，打 ICQ 咧，你通常唔系闹交噶嘛，咁就唔使咁赶住要出噶嘛，你沟女另计啦吓，我又唔系沟女，系沟女。 我系玩 Usenet 咧，即系更加一个更古老嘅讨论区功能咧，嗰时学打字嘅。 ICQ 佢嗰间帮我个随机嗰度咧，我系有试过几个，其实本来唔系我噶，系我大佬攞我个账号攞嚟同人随机聊天，咁我个聊天之后会留咗记录噶嘛，我系接手落嚟继续有倾咗几句，倾个段啦，咁但系毕竟系点讲啊，你唔系有啲咩目的嘅，咁啊跟住就断咗，往后到我自己亲身自己账号之后咧，就纯粹攞嚟联络用噶，基本上。 嗰陣時你上討論區啊嗰類嘢啊，你如果你想有啲個人聊天嗰、那個年代 BBS 年代啊，冇站內信呢樣嘢噶嘛，你要同特定某個人講嘅，咪乜變成係即係最常見係。诶、欸，我有睇一啲睇一段新动画，乜乜乜如何那样，跟住就有 ICQ 新手党过嚟攞噶啦，即系嗰个年代已经系有好多新手党噶啦，即系 ICQ 系新手党天堂嚟噶嘛，因为佢有成个 Full Data Share 啊嘛， 啊，嗰个年代最紧要唔系 Full Data Share 咁简单，系做而家系逐传啊，我好记得噶， 哇，呢、這个真，哇，呢、這個、服务真系伟大啊，喺嗰个年代，喺用紧 modem 年代。 喂，因为嗰阵时大家用56K 嘅啫嘛，你全只 game 啊，如果系用 CD 装嘅 game 咧，几百咩咧，真系传到天荒地老，断日计噶，传你一试打一遍断线或者落线咧就收工噶啦。但系佢系可以有最早嘅嗱，我知道嗰阵时已经有啲咩 Gateway 啊嗰类嘅续传嘅，嗰阵时叫用 Gateway 嘅，大家仲记唔记呢个 software？FastGate 都已经俾人忘记咗啦。但系呢类型系只能同 server 攞嘅啫嘛。P2P 咧系得佢可以做到。第一 ，P2P 本来已经唔易噶啦，即系当年系搞好多嘢嘅。如果你喺 WowTown 后边又要打 DMset 啊，嗰啲咁嘅死人嘢，就算搞到都好啦。具体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具体点样搞啦。总之佢可以做到，你同佢见到掟过去可以尝试佢哋传唔传到线。如果传连到线嘅话咧，你可以推进56K 嘅最快速度，即时8K 每秒。即系大家知道56K 系要除8噶啦，咁样你先系喺个8K 边喺度传。我试过一次，我就怕诶，有只某只讲品都唔紧要 ，PS3。我当初系先系喺朋友身上攞到只老番碟，我之后先走去买翻正版噶。哇，嗰个阵时我记得我系传咗十几日噶，真系大家上线就传，跟住就传过去，然后睇佢会唔会跌咗嘢。即系有时佢连唔翻啦，佢会跌紧啲进度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又理唔理解到呢件事啊。总之佢不断咁逐传，佢会记得翻上一次传到去边。咁有时佢下线嗰阵冇记录低你最后传咗去边啊，佢会搵翻上一次去到边。喺当年56K 系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功能嚟噶。 即系断线喺成日断线嘅年代。 啊，就算哪怕系 MSN 年代咧，有人系因为咁而翻去开 ICQ 噶，即系叫佢开翻个 ICQ 去做逐传。因为 P2P 嘅续传咧，真系冇第二档噶啦。MSN 有后尾有存档案，但系冇得续传，只能双方在线去传，暂传唔好落线。虽然嗰个年代宽频就应该用冇咁痛苦啊，即系呢个其中一个 ICQ 好重要功能咯。咁即系当然仲有好多啲嗰阵时，咁跟啲阿爸阿妈会话：，呢啲网上识嘅人啊，唔好信佢咁多嘢啊！即系而家就会变成就系阿妈。网上嗰啲资讯咧，你唔好信晒啊！嗰啲咩偏方啊，嗰啲嘢，即系食死人噶！你系要调翻转同佢哋阿妈讲，唔好信网络啲嘢。但系嗰个年代咧，啲阿爸阿妈唔识咁多嘢噶嘛，就会觉得你喺网上识人嘅就系识到坏人啊，如何那样。即系尤其是新闻啊，主流媒体好中意咁样宣传噶嘛，即系话嗰啲咩网上ICQ 网上骗案，咩少女俾人骗乜乜七七嗰啲咧，我嗰时就发冷白眼，而且我谂紧即系嗰啲人。本身就是攞嚟玩嘅啫嘛，无论你系嗰阵时用 ICQ 定而家 Tinder 定乜嘢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都系一样嘅啫嘛。佢哋要攞嚟玩，梗系佢系冒住嗰个风险，唔关个平台事嘅。即系我因为我玩 ICQ 嗰阵时咧，就阿妈就系有咁嘅偏见，话你系咪走去识女仔啊？ 系啊，系你应该开心啊。 对面宣称自己系女仔，但我 who fucking care 啦， 冇人要。 即系网络第一定律，互联网上没有女性。 你假定嗰啲对方系人妖，冇人妖。 系所有情况下，你假定对方系男性嘅咁样嘅话，你会比较安全， 安心，比较唔会受伤害，心理上面。 呢个 ICQ 系社交方面的功能咧，其实甚至系比 MSN 强。佢最终俾人打败，纯粹系佢个臃肿延迟、不合时宜嘅嘢。 同埋咧，又被 AOL 收购咗。我觉得依样系重点嚟嘅。 啊！佢俾即系 AOL 呢张通知单真系收边个死边个噶啦，真系。 其实当初佢俾人收购咗之后，大家就已经开始就系一俾当佢一系成新收购系一个重点嚟嘅。一在收购之前咧，其实大家仲喺度玩嘅就一收购之后，大家唔知突然间做咩啊？唔玩啦，跟住一齐跳咗 MSN。 两样嘢啦，一咧就系佢冇再积极地更新。佢之前咧 ICQ 咧系好积极咁更新嘅。但是他自从被 AOL 收完之后呢，他就完全好像不是很想更新这样。他之前是不靠他不断有些新鲜功能。刚刚讲过，其实那时玩 ICQ 呢是啲潮男潮女玩的。我们这些呢其实是顺便的咋。 我就是做嘢的。因为一大约是98年到01年那段时间呢，我就是我已经开始帮杂志写嘢的了。 当年加有咩加方面交互方面一个 ICQ 直接将固定过去啊，同啲高人上。 咁啊系啊，因为嗰个年代咧，先讲 WhatsApp 未有耐，有卖都未有。你要喺公事嘅话咧，你只能打电话噶咋，或者系留呢个好贵嘅短信咯，好似五毫子定一毫子一个，我唔记咗咯。 嗰时已经好贵嘅，嗰年代最早 的。啊，一个半个梗系冇所谓，都系嚟少数拍长计啊嘛。咁有个免费嘅，而且可以留言。因为你打电话咧，始终有机会骚扰咗人噶嘛，尤其是我哋呢啲昼夜不分嗰啲啊，随时你以为好老定，晏昼三点打过去冇死你啩，你嘈醒咗人，有机会噶，真系我哋呢行真系有机会噶。 我当时葵芳编辑部，因为我转到去唔知大窝平嘅编辑部，总之就咩编辑搬嚟搬去，即系换咗几个编辑啦。都是用 ICQ 的。 啊、 同編輯傾的啦。編輯又今期有想交啲咩嘢啊，哦寫跟住我咁就喺個部電腦就係咁響啦。我聲連發嘅嗰時係去到。 啊、即尤其是嗰陣時呢，我屋企係冇用耳機嘅，用喇叭咋嘛。我阿媽聽到呢、這個 屋我都煩。 係咁屋號聲啦，就以為你喺度溝緊女㗎啦。佢啲既有概念都幾，即人講啲電視啲宣傳都幾，啲細路宣傳都幾成功啊，不過唔緊要啦。 邊有咁多女溝 啊即系全对我嚟讲系搵食工具嚟嘅，ICQ 对我嚟讲系联络工具咯，即系包括搵食，包括任何嘢啦。不过我就通常冇咩正经嘢啦，嗰个年代喺网上搞嘅冇乜正经嘢啦。咁跟住之后先到 MSN 佢赢咧，我真系莫名其妙啊！好地地 ICQ 嗰阵时嘅 MSN 咧，系功能系反而系少过 ICQ 嘅。最初啱啱大家移民嗰阵时咧，个功能系少过 ICQ 嘅。 但系因为佢有啲佢情况就咩？好似多年嘅 Internet Explorer 咁样，因为佢跟住 Windows， 咁就变成咗做咩？你用 Windows 咧就好自然用埋佢嗰种啊，即系叫其实埋佢一样好处就咩？佢用 email 嚟登记，咁就唔使记嗰一串 number， 就相对嚟讲就普记好多。即系你同啲人讲嘅 email 嘅话，登记揾到啊嘛，呢个好啲嘅。咁大家用我咪用又用咯，即系当然贪新鲜啫嘛。有一次后嚟即系嗰啲一大堆嗰啲咁嘅死人通讯软件咁样就系、是，咁当然有新嘢出咁出，咁用。佢相對嚟講簡單，因為其實ICQ 嘅幾麻煩就係咩咧？佢淨係你個狀態都有幾廿個，雖然我用嚟用去做咩咧 ？Active always， 跟住就下線嘅啦。我唔用 invisible 嘅，因為我唔中意隱身嘅。咁我上一線，上一線就預咗俾你揾。如果我唔想睇到你嘅話，我自認嘅。 嗯， 就三種啫嗰時。 嗱，呢啲講嘅功能全部都係後屘先出現嘅。我好記得啊，係後屘先出現離線信息呢樣嘢 ，ICQ 有咗好撚耐嘅啦。即系嗰阵时讲离线信息系，即系你要双方都在线咧，你先可以传讯嘅。MSN 最初系咁样噶，呢样我真系好黑人憎啊！嗰阵时，所以我嗰阵时我系一路用系一路抱怨，点解你班友仔唔用快捷叫？因为 ICQ 嘅功能嗰阵时嗰一刻啊嘅功能好明显地强于佢嘅。ICQ 嗰阵时嘅弱点其实调翻转 ，ICQ 要比嗰阵时嘅 MSN 臃肿。你而家听到好似好荒谬啦，如果你接触个后期 MSN， 但系嗰阵时 ICQ 系好容易轻机，好臃肿。 因为太多功能写得唔好啊，不断加新功能，越加一大加一大旧。其实 ICQ 我觉得佢 架床叠屋嗰个架构上 系咯，其实佢系一个佢系可以转做一个叫新型，即系叫做咩？佢可以由电脑一路跟到去手机嘅一个新嘅系统，佢有一转跟嘅，但系咁俾我收购咗就一个汤猪凳嚟嘅，佢收购乜嘢咩就死噶啦。咁一收购咗就我嗰个真系唉。 佢后尾另一个不如 ICQ 嘅地方就系佢莫名其妙地有好有人数限制，最初系150个，我应该话我第一次顶到佢上限系150个，我唔知之前有冇再低啲，总之我第一次顶到佢150个，结果系要不断咁加一个就要删一个，每加一个就要删一个，就睇边个平时都冇乜倾噶，咁啊删鸠咗佢，因为调翻转 好似手游嗰啲 friend 咁嘅嘢， 因为调翻转咧就系如果我哋大家互相加好友嘅情况之下咧，如果我删咗对方，我会搵唔到佢。佢会揾得到我啊！佢依然系揾得到我。佢揾翻我嗰时，我就会见到一个好似陌生嘅账号出走出嚟，做咗揾我。咁我咪即刻加翻佢咯。因为嗰阵时都系判断边啲人唔重要，边啲咩噶嘛。咁佢后屘又加到300个，我又再顶咗佢嘅上限。咁然后佢再后边再加咧，我就冇再顶佢嘅上限啦。然后但我系理解唔到点解佢要 set 个咁嘅上限喺度，好攞你命咩？啲资料全部 save 喺我自己本地噶嘛。即系呢个另一个好抱怨嘅地方。但系MSN 有个比 ICQ， 我唔知 ICQ 后期有冇加翻，我唔肯定啊。嘅功能就系我哋点解方物会用 MSN， 就系因为聊天室，自建嘅聊天室。 系呢、這个 ICQ 后，我记得好后期系有类似嘅功能嘅、 啊，但系已经 too fucking late 嗰阵时系大家已经转晒会噶啦。 年代啦， 啊，当初最初嗰阵时系，佢又唔系固定嘅，佢聊天室唔系固定嘅，系你拉某个人，然后我哋嗰阵时咧系十几个人啦，而且咧佢嗰个记录咧系跟人嘅。佢就算哪怕一个聊天室都好啦，其实都系对聊天室嘅每个人去写入佢个 log 嘅，因为佢个 log 功能咧睇翻佢之前写乜嘢噶嘛。但系 ICQ 用嘅咧系纯文字档案嚟啊，咁就还好嘅。MSN 用咧，我唔知系懒先进定乜嘢啦，佢有佢预设系用，我唔记得系 XML 定系 HTML 啦，总之系网页档嚟嘅佢哋嗰个系。咁结果咧就系我哋方密十几个人啊嘛。每次一拉佢就要捞返十几个人之前嘅所有嘅 check log。佢又但佢显示唔到嘅，因为佢同好多人一起嘛，佢只係攞嚟为咗记录返向下继续伸延。佢开嗰一瞬间呢部机会 hang 咗喺度几分钟嘅最多可以。好撚恐怖㗎。后尾先将佢全部变返做 TXT 档，因为XML 有网页档有个好处，佢可以记低啲图案啊嗰啲嘢。MSN 另一个最记得嘅特征之一就是嗰啲闪闪字啊嘛，虽然原本系 icon 嚟嘅，但系后屘变咗闪闪字啦，即系佢可以将特定某啲字词去转成一个，嗰阵时应该系 GIF 图档嚟嘅。有啲人咧就会直接将一啲平时嘅字，啲滴滴了了啊嗰啲嘢，哦嗬，啲常用字咧，将佢转成 icon， 哇，嗰啲就痛苦咯。我系非常之反感噶，有啲人用得好开心，我系非常反感，因为好简单嘅啫。你睇翻你个 log， 你就知咩事噶啦。你转换咗个字咧，唔系字嚟噶，喺记录档入边，系张图片嚟噶。即系一嚟就会到令到啱啱捞 log 捞得好辛苦嗰个情况加剧，因为一个字肯定个大细会比远比一张图细好多噶嘛。另一个就系我搜嘢嗰阵时咧，如果系我咁啱要搜嗰个字咧，系搜唔到嘅。即系我如果我要揾的确嘅话咧，条友就因为将咗所有的字变咗个 law 嘅 GIF， 咁你就企喺度噶啦，你就揾唔到的确呢个字噶啦，即系好捻麻烦噶。即系但系好多人中意用啊。我嗰时直情讲过，你名后边当 emoji， 而家我哋叫佢 emoji 啊，嗰时未有呢样嘢噶。你后边当颜文字咁样用嗰类，我俾你用。如果喺我嘅对话入边，你加入呢啲咁嘅嘢咧，我系会驳鸠你啊。虽然后屘可以选择唔开。我又会变成所有嘢都唔开，变翻见翻佢原本替代嗰个文字，即系嗰阵时系好烦噶。我好记得呢样嘢啊 ，MSN 俾人收皮之后咧，我系舒一口气啊！我终于可以脱离呢咁嘅日子啦。 不过 MSN 当年系佢能够取代 ICQ， 即系最大嘅我就插翁。讲夸张啲就咩？方密嘅心力就系插翁，因为我由当年吹水到录音到开会 kick 嘢，除咗例会之外，基本上我所有嘅嘢都系插翁解决嘅， 包括嘈交。 我最中 无限咁多次嘅嘈交， 莫名其妙咧。我最中意讲古仔就咩啊？喺日本喺宅房度读紧书，读夜晚又系喺七点出喺 MSN 七点吹水时地震。当时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可唔可以走咧？跟住想起呢个五楼嚟，咁我又继续讲啦，继续打字啦。 嗰阵时我九二一地震嗰阵，我应该讲过几次噶啦。九二一地震嗰时，我都系喺 MSN 上面台湾嘅 friend 仔讲，因为嗰阵时系本身就已经系同一扎台湾 friend 喺 chat room 喺唔好叫 chat room 是但啦，乜大家明啦，喺入边倾紧偈噶啦。咁啊倾倾，跟住就喺度讲，佢哋话佢哋震得好捻紧要。即系不过佢我呢啲 friend 系台北嘅，咁应该唔算非常紧要嘅。咁啊，然后跟住好快就知道个震央喺嗰边，咁我就屋企冇事可以继续玩啦。因为嗰一刻我系惊紧噶，到底边度系先系震央啊？会唔会我呢边呢个轻震咧，其实系一个大震嘅前兆？咁嗰阵时都系靠咩嘅？ 因为嗰年代未有 Twitter 一样嘢可以即刻俾你睇，发生咩事？咁你未嗰年代未有呢样嘢嘅，你只能够叫做咩？靠。啲咁寫又叫 MSN 啊，即時通訊話俾你知，喂，發生咩事啊 ？K 卡嘢，即係好原始嘅年代啊！即係通訊世代咧，ICQ 啊 ，MSN 咧，你知道其他地方發生咩事咧，就靠呢個方法嘅啫。咁嗱，咁 MSN 咧最啊頭先幾乎漏咗講一個，我其實都講咗幾次笑話啦。咁就喺雜火讀緊書嘅時候吹水，嗰時咧就喺錄緊音嘅香港。咁咧錄緊當時錄緊音之前咧，通常都會叫買飯噶嘛，最記得噶啦。咁大家叫喂，录音之前食咗饭先录啦，跟住咧就叫跟住当时观众录音室，咁当时我通常反应就系唔该，帮我叫多个叉烧饭啦，叫杂房西区琴池，唔该，顺手寄埋嚟啊！当时呢个笑话系，当时每一次听佢一开会前咧，因为 MSN 录音 ，MSN 同埋 ICQ 特色系咩啊？永远在线，因为你部电脑唔删， 咁咧就长期喺度在线，咁你咪长期啊，你总之有咩有你冇你，你唔理，你唔需要管下对其他部机上面有冇人，咁咪就喺度讲嘢啦，即系好似而家 Discord 咁样。 咁啊，仲有一样啦，嗰阵时 MSN 年代啊，大家系好兴喺名后边咧加你嘅状态嘅。呢、这个 ICQ 年代就已经有嘅嘢嚟噶啦，即系你而家好得闲啊，嗰类又或者系直情系最近唔开心啊，或者系准备去日本啊，诸如此类咁样。 而家出发都系噶，都系噶， 而家都有嘅。咁啊，呢个系 ICQ 年代有出嚟嘅。点解要用 MSN 嗰阵时先讲咧？因为我系撞咁嘅情况。ICQ 阿妈系冇嘅，佢唔识用噶嘛。但系 MSN 咧，佢最终系因为我嗰阵时有段，我又系同你一样啦，系去留学嗰阵时啊。咁佢要揾我咧，要么就打电话咯。如果但系如果唔想打长途嘅，就会用 MSN 真系讲。咁啊，就所以佢系有加我 MSN 嘅。咁啊好，咁啊大镬啦。跟住嗰阵时，我好记得嗰一次系咩事咧，就系我喺名后边加咗句三叔你好嘢。我阿妈唔多识打字，佢打字系潦用手写板咁样去嘅，所以佢唔选择问，佢直接打电话过嚟问我。 三叔， 三叔做啲咩？发生咩事啊？大家应该估到咩事噶啦？我讲紧 Samsung， 因为嗰阵时我 Samsung 个 mon 傻咗，搞咗我成日啊咁。 因为 ICQ 同埋 MSN 嘅好处就咩咧？佢方便咗当时仲系好贵嘅长途电话，系一个好平嘅方法去联络海外。因为我就冇计啦，因为我屋企我阿妈唔识用电脑嘅，甚至佢部手机用最简单的功能，佢 WhatsApp 去到通街都用 WhatsApp 联络，佢先至叫勉强识用 WhatsApp。我当时喺日本读书嘅时候，点样联络佢咧？就系、是。我开个 Skype 电话，然后将 Skype 电话 number 飞落去日本手机度，跟住同佢讲话有咩紧急嘢打电话嚟。所以而咧好好庆幸咧就系咩？我日本读喺日本读书嗰件事啊，就从来未佢未打个电话俾我。 嗯， 即系好庆幸咧，因为通常你一个人喺外国旅行好做嘢好，突然间咧屋企人打电话俾你咧，你系惊嘅。 嗯，通常就大件事啊嘛，尤其是嗰阵时嘅长度咁贵。 系啊，我唔系大嗱呢、这个就唔系几后之前后嘅事啊，就唔系大件事嚟嘅。唔系，系好大件事，但系佢就唔系 WhatsApp， 就佢唔系 WhatsApp， 就系喺我个WhatsApp 嗰个家庭群组里面收到就系我妹坐车入咗医院咯，唔系系嘛，佢喺因为泰国啊， 嗯， 哇，你呢啲系你即系 WhatsApp 群组到，跟住即刻系好跟诶，即系叫当然啦，冇事啦，后嚟就叫有惊无险啦，即系入医院几个月啦，但系起码就叫做而家仲行得走得， 嗯， 但系当时吓到下条忽然咧就一次就系、是。我喺银座，即系TGS 啊，做嘢之后咁，我惊冇咁早走噶嘛，咁咧总之玩一两日嘅，咁我就喺银座突然间收到我妈电话，系电话，跟住我都心吓到哇寒晒，跟住我妈第一反应系，阿仔啊，你唔系急翻香港嘅咩？ 嗯， 跟住我第一反应，你唔好系我吓得唔得啊，大佬，我心脏好弱噶咋，大佬你打电话吓到我真系帮人就几乎弹起咁滞，真惊无神，跟住睇我电话系今晚系我阿妈，喂，我惊得咩事啊？因为呢啲即系又响我啦，唔科好嘢噶嘛。你突然间而家就算你香港都系啦，都系香港而家咧，个个都用，个个都 WhatsApp 咧。突然间收到有啲电话系你屋企人打电话嚟咧，你都觉得唔科好嘢。 一定系大件事 吓。系啊，唔系你唔使用电话，唔使你特登用电话联络噶嘛。但系ICQ 年代、MSN 年代啦，啲老人家咧都系用电话噶。佢识 Q 用 WhatsApp，ICQ 你识 Q 用条电脑打字咩？ 我屋企啊，我嗰情况咧就系因为我同我大佬都相继出咗去留学，咁为咗联络咧就教识咗阿妈， 强迫你老母学识 ICQ 啊！ 佢主动想要嘅，咁佢就走去买个要我买个手写板啦，俾佢教识佢用手写板，咁佢就真系有需要的时候就用 MSN 传过嚟咁样咯。 我就转接啲嘅，补充下，我喺扎房嗰段时间就。有事唔重要嘅，我传俾我个妹，我妹口传俾我阿妈。我MSN， 嗯， 即系转接一轮嘅，因为我妈唔识用啦，头先讲过啦。 更正少少啦，我哋啱啱我哋叫 MSN 最初都系叫 MSN 嘅，但系同一时间 Windows 系有自己有个叫做 Message 嘅嘢 ，Windows Messenger 系啦，然后 MSN 同呢、这个Windows Message 去叫做 8.0 打后啦，我记得系就将佢谷埋咗一齐，咁叫改名就叫做 Windows Live Message。虽然冇人理呢个名嘅，大家都记得系 MSN 嘅啫，即系佢叫到后边叫到佢收皮为止，大家都仲系叫佢 MSN 嘅。 叫到佢其实严格嚟讲唔算收皮，即系而家用紧嘅 Skype 嗰个插模其实就系 MSN 嚟嘅。 不完全应该咁讲啦， 因为佢基本上系 Skype 食咗 MSN， 如果喺系统上面系嘅话 ，Skype 食咗 MSN 功能嘅， 系因为新嗰嚿完完全全系 Skype， 你见唔到任何 MSN 嘅影子喺度噶啦，已经系。咁佢就Skype 之后嘅内建功能，佢之前咧系要用机械人去完成嘅 MSN 嘅后期啦。啱啱你讲啦，佢哋聊天室要用 line 噶嘛，一个拉一个噶嘛。咁如果咁啱在线嘅人就冇某个人嘅话咧，就拉唔到佢噶啦。或者系调翻转，会变成就系、是、如果你啱啱瞓醒起身上线，得闲啦，可以倾偈咧，你系需要问我哋，譬如我哋方麦情况啦，就系会问方麦某几个。比较常吹水嗰啲人咧，就问佢有冇聊天室开住。如果冇嘅，就要开。有时会唔小心地咧，就系、是、你有啱问到个咧，佢咁啱嗰阵时都唔在线，或者系佢咁啱唔喺个聊天室入边，咁啊变成就系佢会谂会自己开一个，咁啊有几个重复喺度嘅，就要同佢讲喂，已经开咗啦，翻嚟呢边，好麻烦啊嗰阵时，因为冇固定嘅 chat room 啊。 后嚟 就有种机械人啦，MSN 最早有机械人程式嘅 IM 嚟嘅，咁佢就有个机械人程式，就系变成你全部人 at 咗个机械人之后，佢会帮你分账号分成，然后佢会建立一个唔会删嘅聊天室，只要你同个机械人讲，你就会加翻入个聊天室入边，系咁样变成一个相对固定嘅 MSN 嘅群组，嗰阵时叫 I 群。咁后屘咧呢、这个功能咧 ，Skype 其实一早。好早好早就已经有类似的功能㗎啦。咁合并咗之后呢，就唔再需要用机械人去插件去完成啦。直接就喺 Skype 就可以开群组聊天。嗱，原本 Skype 个群组聊天原本唔系攞嚟群组聊天嘅。原本系多人语音用嘅。咁但系佢多人语音嘅同时都可以通讯㗎嘛。系咁样发展出嚟。呢、这个 Skype 其中一个比 MSN 好嘅地方嚟。咁过咗去之后呢，其实只要佢唔系过得咁难睇呢，其实佢唔使搞到直情嗰阵时系 MSN 直情接近崩溃啊！ 系因为佢当时俾Skype 收购吸收咗之后，吸收咗Skype 成吞咗之后咧，好多人系几反感嘅，包括我在内 啊， 觉得坚唔好用，即系喂瞓咯，你做乜硬系要逼我？即系 Skype， 因为 Skype 本身佢搞到咩 ？Skype 有一大嚿 ，MSN 一大嚿，结果两嚿嘢一大嚿黐埋一齐咧，就唔知似乜。好嗱，好啲型 Microsoft 做货就咩啊？濑尿牛丸战略，佢嘅所有新产品都系咁样嘅。濑尿牛丸，总之系咩？将一堆新产品夹硬塞落去，逼你用，即系嚟话而家咁嘅 AI 咁样夹硬塞落去边度度逼你用，佢成日都咁样 嘅。最麻烦嘅地方系 Skype 本身系 for 商业向嘅用途嚟嘅，即系我哋呢啲咧原本就有 Skype account 嘅人咧，就会好捻头痛，即系会变成咧我平时吹水聊天嘅对象见到嘅嘢，同我真系专业客户我啲客连嘅嘢系见到埋一齐，两嚿嘢会打乱种咗啊， 乱晒大龙啊！ 结果就系会好麻烦，又会重新出现咗一种阿妈见到你 MSN 嗰种尴尬，即系一样咁啊！从 同埋一样好严麻烦就咩 ？Skype 本身就已经好多功能啦，大佬，你结果搞到做咩？我有时搵一样嘢，可能我搵嚟搵去搵唔到，系好烦嘅。即系你就系、是、大佬啊！我而家用 Skype 为例啦，我就算而家搵七方，我都搵一大轮啦，即系。你本身分开佢就有咩好处就系你简洁，你知道啲嘢，你功能好功能一睇睇到。当你一沟埋一齐之后咧，你呢样嘢同嗰样连埋一齐，即系好典型 Microsoft 嘅做法咯。我专门搞啲嘢好复杂嘅。 呢样嘢有辣有唔辣嘅，有啲嘢咧就系、是、本身系 Skype 擅长嘅。点解我哋而家呢一刻我哋录音呢一刻其实开紧 Skype 嘅？点解咧？因为佢对语音嘅叫调校或者系调整啊， 好啲嘅，相对好啲， 系最好嘅，系目前为止都仲系最好嘅。当然有啲都已经不相上下啦。 唔系咁，其实而家好，我所知道好乸多网台系直接用 Discord 群组录，因为 Discord 群组嘅方面好处就系、 是、Discord 方便多人录音啊嘛。 系啦，多人即系例如话好多你 Skype 好卵麻烦，多人我哋而家都两个就冇所谓啫。 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要做多人节目嘅话，开个 Discord 嘅，大家插支咪落去，跟住用手机搞得噶。 好多 VTuber 都咁样做啦。 唔系音质系差嘅，但系方便啊嘛。讲真有一句，又唔系录歌，使乜咁冇音质咩？你最紧要五六条友，成七八条友一齐喺度讲嘢嘅时候都有嘢，即系。在未有那些叫多人群組時 ,Skype 真的解決了很多錄音問題，即是它是一個最好，我即是到現在都是的，它已經是一個最好的網絡電話。 但是 Skype 有一個在轉換的時候有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就是大家用慣了 MSN， 你突然間要完全轉下去，為什麼說 Skype 吃了它呢？因為理論上 Skype 是被人收購的那個， 是微软收购埋 Skype， 然后将两者合埋咗一齐。但佢唔系将自己个亲生仔，理论上都算系亲生仔啦，去食人哋收翻嚟嗰个奶仔，调翻转，佢系收翻嚟一个，真系食自己一个。咁好嘅，平时聊天嗰啲功能咁啊，算系还好嘅。但系问题 MSN 咧，其实一个受欢迎嘅地方就系佢有好多花巧嘢，即系啲闪闪字就算啦。OK， 有啲人好怀念嘅，我唔怀念。咁另一个系过咗去 Skype 之后冇咗咧，就系 MSN 个 game 啊，佢入边有好多 game 玩噶 ，MSN 上面。即系同而家嗰啲啱啱嘅事嚟嘅咋，冇几耐嘅事嚟啦。我喺 YouTube 都见到，喺 YouTube 入边有 game 玩噶啦。当然啦，其实系一个网页 game 嚟嘅，你系睇 YouTube 嗰时揿落去，佢转帮你转过去嘅啫。不过唔紧要，总之嗰阵时喺 MSN 一齐玩 game， 成个 chat room 可以一齐玩 game 噶。即系当然系你玩你嘅，我玩我咧，嗰个 delay 问题，好似有啲可以一齐玩，我唔记咗啦。但系多数都系自己玩自己，然后大家斗高分嗰类嘢。嗰呢嚿嘢系冇搬过去 Skype 啊，亦都搬唔切啦，老老实实，因为佢嘅所谓整合冇整合嘅，完全就系将你啲 account 全部转晒 Skype 啫嘛。我大佬仲要好捻顺手咁样，帮我直接转咗过去，结果两个账号系结埋咗一齐啊！即系啱啱我讲嘅做生意嘅账号同埋， 哇，太惨啦，烦到呕啊！ 哇，即系炒车炒到咧，不过大家都惯啦。其实你所谓我系做生意，都大家都明白，都唔会系啲好专业嘅客户嘅，好专业嘅客户就另一样嘅。我好中意嗰啲客户用 QQ 嘅、哦、要。因为大 冇办法啦，呢个系即系叫做咩？电脑年代咧，即系其实根本来就 ICQ 就一做咩前手机年代嘅通讯软件嘅回顾，因为其实前手机年代系1996年到2007年啦，呢十年咧其实叫前手机年代嘅，就系、是、大家用电脑去通讯。 基本上你要讲嘢做咗咩交流，全部都靠部电脑噶啦。 系啦，你部电脑长开嘅，咁我部电脑咧就嗰时咧，其实嗰时咩嘅 MSN message 算系几好用嘅，同 ICQ 啦。咁你长开，咁咧我一用一翻嚟就咧，将个跟住 ICQ 夹入 IV 咁 active， 跟住咧就可以出水啦，跟住联络啦，跟住加每今个月加咩稿，有啲咩写，咁又有咩攻略 key 卡嘢咁样，喺跟住同编辑去吹水发牙痕，跟住 MSN 年代就咩啊？喂，方木录音，你讲你今个礼拜录啲咩节目 ？K 卡嘢，你吓屌你咩？机战六十六集，你黐咗线啊！呢个经典噶，我真当我 MSN 度睇到阿超简话机战六净机战六十六十六集，我第一反应你黐咗线啊！你点录十六集噶？跟住你真系录咗十六集喎，发神经噶。不如唔讲佢啦。 咁啊，啱啱讲 MSN 讲落嚟 ，MSN 仲有样善举嘅。就是终结咗 Windows ME。虽然 XP 一出之后呢，其实好多人已经转咗，因为好用好多倍嘛。但是有啲人呢是唔识用，所以是依然是唔识转，或者唔识装，或者唔想装，是留咗喺 ME 嘅。但是因为 MSN 是唔支援 ME 嘅。及98嗰啲 9X 系嗰啲啦。咁所以会变成是其中一个去赶啲人去转 XP 嘅。嘅手段嚟嘅，我好记得噶嗰阵时，即系同佢讲，你都嗰阵时 IC 嗰阵时话，喂，我哋用 MSN 嗰边讲啦，呢边真系得翻你一个啦，即系嗰类咁乜嘢啦，跟住话，喂，我用紧 ME 喎，你扎扎换咗 XP 噶啦，大佬，因为 XP 内建咗最少再内建咗个 message 啊嘛，即系啱啱讲 QQ 啦，咁啊讲少少 QQ， 你话我唔熟噶，我好认真讲，我系因为大陆调翻转咧系冇 ICQ 嘅。我唔知系连到啊，定系乜嘢啊，定系佢哋唔中意，定系点啦，定系佢哋网络发展太慢啦。佢哋用嗰阵时咧，用嘅系 OICQ， 佢最初嘅名叫 OICQ， 后屘就改咗名叫 QQ， 即系而家仲存在 嘅、哦。QQ 就好熟啦 ，QQ 就好熟啦，因为 QQ 而家仲存在嘅，虽然已经冇乜人用啦。 少咗咯，少咗好多咯。曾经系一个挟咗几亿用户嘅巨型怪兽嚟，即系嗰阵时系佢个 OICQ 基本上全部都系抄 ICQ 嘅。唔紧要嘅，讲真。 嗱，先唔讲抄袭唔抄袭呢个问题，甚至可以讲。佢系变咗 ICQ 嘅精神续作嚟噶，即系咧嗰阵时 ICQ 其实就中期嘅 QQ 嘅样嚟噶，就系加咗好多好多好多功能，不断咁开发新功能落去。如果 ICQ 唔系俾 AOL 收购咗嘅话，应该会变成 OICQ 咁嘅样噶。但系大陆就基本上有兴趣啦，咁啊变成就系喺大陆嘅通讯，你就要一定要用佢噶啦。基本上你好难唔解噶啦，我唯一办法就系另外揾部机招呼佢嘅啫。你知佢几啱咁读噶啦，大家明嘅咁啊。 当时练鼓啊嘛， 咁啊， 加大啲鼓点挂入去？ 嗰阵时因为 MSN 咧有另一个好处就系有少部分嘅大陆人其实仲有人用 MSN 嘅，好少数。咁通常佢哋用 MSN， 大陆人啊，我讲紧，佢哋用 MSN 嘅原因就系要同境外势力去联系嘅，即系包括我哋香港啊。 即系我乡下啲亲戚咧，如果要揾我咧，揾 QQ 揾唔到我嘅，即系除非我喺大陆而且翻紧工。如果唔系咧，政府会平时揾我就用 MSN 揾佢。咁啊，后屘慢慢咁都冇联络啦，因为 MSN 好似都上唔到咯，佢哋我唔肯定啊。总之我喺大陆嘅期间咧 ，MSN 其实系上到嘅，但系就间歇性会失灵咯。即系尤其是咧 ，MSN 系明文传输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咯。所以咧 ，GFW 系监控到入边写乜嘢。你出现某啲关键字嘅话咧，会成个网络断鸠咗。我好记得嗰个年代，即系 我听过，虽然我真系冇用过。 我讲俾你听啊嘛，点啊？姓关姓温啊，嗰因为只要出现某啲字眼，佢啲敏感字眼啦，所谓嘅，就会成个网络断十分钟，六百秒正，唔多唔少，之后就可以重新联网。咁你就知道，即系共产党睇紧你啦。即系你真系完全 feel 到系睇啊，因为 MSN 系冇任何嘅加密传输嘅。要加密传输应该要去到 Skype 先有。 嗰年代加密传输系一个好先进嘅嘢噶，唔系好多都冇嘅。WhatsApp、ICQ 有冇 ？MSN 有冇 ？Skype 都系新版先有，后屘嘅版本先有，原本都冇嘅。佢最少就算用 HTML 传啊，都有 S 啦。嗰个年代啱啱就系转去做 HTML+S 嘅转换期嚟噶嘛，即系好恐怖啊！冇讲笑。你真系会感觉到六大哥睇住你啊，系嘛？去 Skype 嗰阵就好似冇出现咁嘅情况啦。我唔知系个版本系 GFW 嘅版本更新咗啊，定系 Skype 嘅版本更新咗。总之我 Skype 冇撞过咁嘅情况，喺 MSN 就撞过。即系最恐怖咧就系咧，我喺大陆嗰阵时喺大陆啦，我系同一个台湾人讲嘅，即系佢会感受到我哋伟大祖国嘅恐怖嘢咁样啦。 咁就冇计啦呢样嘢。咁讲下啲后年代啦，嗱，因为 MSN 去到系10年之后，仲系一路其实都仲系主流嘅，09年之后都系之后咧就好啦，手 iPhone 出现啦，就一段短时间嘅就系、SMS 年代，就用手机嘅 SMS 通讯，咁就开始取代紧 MSN。 时间上咧，应该啦 ，Facebook 我记得系09年左右出噶嘛。咁， 但系要早期其实唔好再用嘅啫嘛， 差唔多系09到11年开始啦。嗰阵时大家喺度嫌紧呢个 Skype 唔好用，但系嗰阵时问题就系冇任何人替代佢啊嘛，暂时。咁啊，然后直至到 WhatsApp 真系出现，咁啊，大家就好快速地咧，尤其是香港啦，全部转晒 WhatsApp 度。 系啦 ，WhatsApp 咧就09年出开始嘅，咁佢一有咗之后咧，因为佢系跟手机同埋就系嗰时候开始 iPhone 登场啦。iPhone 加埋 WiFi 系将 WhatsApp 呢样嘢嗰个发扬光大嘅，因为你唔需要跟住部电脑，你可以随时联络啦。咁就每人一个 WhatsApp， 咁咧 SMS 就变成单次认证 number， 同埋啲收啲私人广告垃圾广告信息嘅功能。 我觉得个压垮佢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咧，因为佢中间系有平替嘅，佢最终系话应该系2013年嘅年头。就宣布 MSN 系或者 WinLife Line Message 啦，今日啦就会停止服务。佢嗰阵时宣布停止服务，其实好鸠噶。后屘一段时间咧，可以改到 MSN 继续用到嘅，有段时间嘅挣扎咗一段时间之后，先最终完全停止嘅。因为佢嗰见到呢个 account 系 MSN， 佢直情唔存嘅。佢嗰时系用 fake 佢咧 ，fake 到个 server 以为我呢个 MSN 系 Skype 嚟，大概系咁样咯，唔系好记得啦。系有段咁嘅时间，随时挣扎咗一段时间，然后13年底左右啦，佢强制啊嘛，系嗰阵时佢话强制转换嗰阵时，惹嬲晒嗰班人。啱啱出 WhatsApp 嗰阵时咧，仲未多人用嘅。WhatsApp 系靠呢个 3GS 开 App Store 开始噶嘛，即系先开始多人用噶嘛，系咁样系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就系咁样先。 结束咗所谓前电脑年，即系叫做前手机年代嘅通讯世代咯。因为去到 WhatsApp 开始咧就咩咧，就群雄割据啦。最初就 WhatsApp 独大嘅，后嚟咧韩国仔嘅 Line 就出现咗，跟住成为咗 一年好短时间，一年咋？我觉得好短时间。 系啊，咁你就占据咗韩国同埋日本嘅市场，韩日市场 同埋部分嘅台咯，即系台湾跟日本啊嘛。 韩日台三个咯，基本上主要 Line 系用依三家啫嘛。 嗱，韩国你自己韩国仔用你韩国自己嘅就算啦，我唔知道日本仔咩啊。台湾除咗跟随日本咧，其实仲有好重要嘅嘢就系收钱。WhatsApp 有段时间话要收钱，佢一开始讲咧就系$1永久，就已经系永久啦。后屘又好似话$1一年，头先讲我最后一毫子都冇俾过嘅，因为佢喺正式收费之前俾人叫停咗，因为太过反对。 当时嘈得好紧要，鬼杀咁嘈。好啦，我当时大家成日都时候讲就咩啊？当时唔肯俾$1啊嘛，而家佢咪俾 Facebook 去挖你嘅资料咯。你喺 WhatsApp 度讲啲咩嘢，即刻你喺 Facebook 即刻卖晒广告，你冇晒私隐可言。虽然我知道好多人觉得就系、是、 有乜所谓啫？私隐呢样嘢又唔值钱。系噶，香港都系咁谂。 嗰阵时我有另一班 friend 啦，之前系用 MSN 嘅，咁嗰阵时话要终止啦嘛，就要搵地方跳啦。咁嗰阵时又有人就唔想跳，就话唔想俾钱，我话超八蚊鸡，我帮你俾啦，屌啦性。喂，真系我老实讲啊，就算佢一年收啊，唔系永久，一年收你八蚊鸡港币。 因为真嘅嗰个年代，所谓叫订阅服务其实就唔流行嘅，即系唔似而家咁。屌我莫名其妙地湿鸠 app 都要向你订阅，我心谂你屌你有啦，我即系你话订阅系佢不断提供新服务 update 新嘢啊，屌你咁湿鸠 app 有新服务有新嘢咩？你以为订一年就订你老尾啊？ 嗯，但我觉得你一年先收你一蚊美金八蚊港币，大佬你用紧人哋啲嘢，喂俾呢个咁少嘅钱， 系 喂佢又唔系冇服务俾你嘅，大佬佢个 server 唔使钱噶。即系我都唔讲你讲 app 开发嗰啲啊，当我啲餐风饮路噶啦，你个 server 实际上因为你嘅使用而增加咗流量啊 ，server 负荷嗰啲嘢噶嘛，咁你俾一蚊美金一年，好过分咩？ 就当时觉得系就即刻唔用我心，屌你班卵样，即系我当时即系你班卵样用做免费仔都做咧算串咯，我坚觉得过分嘅。 啊，因为嗰阵时我用嘅 iPhone 系 Android 嗰边先收费啊嘛。系有部分 Android 用户系真系俾过钱噶，好似俾两蚊美金永久使用，我记得印象中记错话句话或者两蚊定一个半，唔止一蚊我记得。 我觉得我嘅依种买断系非常之抵死嘅，买断咗嘅话。 睇到烂咯，大佬，得佢够唔够佢永久更新支援嗰啲另计啦。但系嗰阵时话 iOS 都话要收费啊嘛，咁啲人就话唔制啊嘛，咁样屌我俾你啦，大佬，八蚊一年，即系。八蚊一年你个饭你都食唔到啦，大佬，嗰、那个年代都食唔到啦，嗰、那个年代你食个叉饭啦都要十蚊啦，即系咁、结果就系、有人就因为咁而转咗去用 Line， 以我所认知就系唔少台仔点解用 Line 咧，就因为佢唔使钱 ，Line 系从此做咗免费啊嘛，因为佢知道有办法去吸用另一样嘢吸你钱啊嘛，嗰啲贴嘅嗰啲贴纸， 拉买嗰啲贴图买到咧，哇，连我啲唔买贴图嘅买个虽然我好少用 Line， 但系。呢条就好靓喎， 赚到盆满钵满啦佢。 因为即条好靓啊嘛呢部。 问题就系拉佢臃肿，又臃个臃肿程度系 当即系 what 佢就翻 ICQ 当年嘅情况就系咩？佢乜佢系大包山包海嘅，乜鬼都有嘅拉就 系超越咗先讲你要考虑埋当年嘅运算能力啦吓，系超越咗当年 ICQ， 亦都超越咗最后嘅 MSN， 更加超越咗 Skype。佢系一个非常常之臃肿嘅，而且最紧要系石轻机。呢样我先呕血啊！点讲啊？你开 line 咧系经 Q 上轻机嘅，即系我后屘有装 line 啦。仲有虽然我知道我个电话系比较旧少少嘅，即系 PC 版嗰度成日轻机，就算普通人用佢都系成日轻机。我唔知点解啦。反而 WhatsApp 咧，因为佢功能少，佢由始至终几乎冇咩功能。佢连个贴图咧都系好近期先出现嘅啫嘛。我哋近两唔知两三年啦，2017、2018、2019啊，差不多呢个时候先出现嘅咋？佢个贴图功能好后期嘅，我觉得。你谂下 WhatsApp 几早之前出现嘅？咁但系佢就系靠住佢非常常之洋葱嘅功能，做到佢相对比较轻，相对啦都唔系真系好轻嘅。咁啊，因为我好记得，我当时用一部 iPhone 4去开 WhatsApp， 但系嗰阵时最新嘅已经系 iPhone 7啦。哇，我打开个 WhatsApp 咧，系要捞几分钟，甚至中间可能会闪退几次，因为佢要捞 lock 啊，又系 lock 嘅问题。咁啊，应该2014年，我记得几肯定啦，我就开始用 Telegram， 原因大家都估得到噶啦。 应该咁讲就系 WhatsApp 年代开始咧，就真系叫群雄割据，就开始好多真有 Telegram 啊、Signal 啊，九千几嘅。最惨好似我豆呢啲，平时好似就系我就系最惨嘅，因为佢又有大陆朋友，又有台，又有海外朋友，跟住咧佢个手机佢前两日先讲话，我个 Signal 唔见咗啊，跟住睇你，你搵下啦，你冇去铲咗佢，跟住原来又唔知塞咗喺边度。即系最惨就咩咧？佢几廿样，我系有微信，又有 K 卡嘢。因为你当你如果真系我抖音啲老朋友世界各地嘅，咁世界各地个都有一样啦，咁麻捻烦啦就头都痛埋嘅狗佬。 讲起呢样，我记得咧，当年啊 ，NSN 同 ICQ 并存个年代咧，系有啲叫做万能 IM 噶，一个 software 将佢全部统一晒佢。 其实而家都有嘅，不过佢万能 IM 就唔系即系佢唔系话真系一次就只不过一个先入，总之就咩 用 API 接入啊嘛， 系咯，有嘅咩有一个叫 iMessage 咧，佢可以支援一大堆古灵精怪，即系嗰啲咩叫 Java Jagger 啲咩嘢，系一大堆嘅，系我系你估唔到就乜有咁多呢个IM 嘅咩？但系即系支援好多噶，我都成一段时间。 但系缺点就系佢哋只能用最基本嘅功能咯， 通常都只能是用语音啦，倾偈啦，倾偈仲要唔一定支援多人倾偈啊，因为要睇佢个接入系点样接，即系变成有好多 IM 嘅专有功能啊，佢会做唔到咯。呢类通用，毕竟就系全世界都有嘅功能，你都全部支援齐嘅话咧，你嚿嘢你谂下，可以有几咁臃肿，做唔到嘅。 冇人发觉，依样真系冇计啦。 就纯粹系攞嚟俾你知道，我、一个开住一个就已经知道系有几多人搵你，因为嗰阵时唔兴推送噶嘛，以前啊。而家先有推送呢样嘢噶嘛， 同埋真嘅，有时即系如果好似我就依类咁样多个 account 嘅话咧，你每个 account 其实需要最简单嗰个人就咩，收到 message 你回佢啫嘛，咁其实真嘅系有呢个叫做有呢个需要嘅，但系问题就系用嚟用去，我咪用嚟用去唔系用嚟唔系 WhatsApp 拉两个，我其他我都少用啊，咁啊无谓啦，咪开咁多把捻咩？见到啦，仲有喺度噶。在 Mac 里面叫 IM Plus All in One Messenger， 咁有咩 ？Facebook、WhatsApp、Skype、WeChat、Telegram、Slack、Google Hangout、Gmail、Twitter、LinkedIn， 几廿样嘢，一个 account 包晒，不过唔包拉，因为拉冇个 API 冇开放嘅。 咁啊 ，Telegram 主要一嚟就系佢本身嘅特性，我谂大家应该明噶啦，唔系唔紧要讲啦，应该唔会个人发拉嘅。当初用嗰阵时咧，大家仲记唔记得网络23条嗰阵时啊？因为嗰扎人系同我联络，系全部用 Telegram 嘅，系大家都系要太空机、太空卡，全部搞晒太空，然后去装 Telegram 嘅。 结果 咁，但系我后屘发现咗一个呢个优势，就系咧啱啱讲过啦，我部 iPhone 4真系开 WhatsApp 开到呕血嘅嘛，我系用同一部机真系开 Telegram， 系非常之快速嘅，佢个程式码写得好 ，WhatsApp。都是那舊好舊的東西，它之所以相對比較快是因為沒有追加什麼新功能嘛，那 Telegram 是特別寫都是很細很細，它令到我部很殘舊的 iPhone 4都還可以行得動，那以外地幾方便的東西，那後來發生的東西很多香港人用是另一回事啦，那現在都沒什麼了其實，那再後還有一個月後積分，那個叫什麼春啊，那些東西啦，開了很多的 多啦，头先我都话我头先 all in one 系一大抽古灵精怪嘢嘅。 仲有色路啦，就系色路就再后啲啦，系19年打后先有噶咯，我记得应该系我有开色路嘅，但系个 account 都唔知系咪仲，如果佢冇自动删除嘅话，应该仲喺度嘅，但系我已经系放埋咗一边啦，从来冇人揾我，因为嗰嚿嘢基本上我都唔 add friend 嘅，嗰阵时因为 WhatsApp 我唔记得话要做乜嘢，好似话要交资料啊成啊之后噶嘛，咁啊就系、是。有好多人就嗰阵时就转咗去色路，咁我嗰时开咗色路，开咗个色路，我都系 WhatsApp 依然保留，但系加翻句最好就唔好用 WhatsApp 揾我咯。即主要唔系因为咩，因为未必揾到我。即咁啊，当然你用色路揾我都更加揾唔到我，随时系我而家都唔知部机仲嗰个 app 仲系咪仲开有冇开住，仲喺咪部机入边，有冇俾 iOS 仲铲咗去。咁啊后屘就有个更加强嘅啦，就应该比色路早嘅 Discord。即我哋而家方麦最主要用紧嘅就系 Discord， 就系、是、不 Discord 严格嚟讲就唔系通讯软件嚟嘅，其实即系叫做chat 咯， 其实系通讯软件嚟嘅，不过只不过佢功能好强大，有分频道、有聊天室、有语音、有声，仲有直播声，其实是一个新形态，都系 IM 嚟嘅，理论上佢都要分到 IM 嘅。咁我哋方麦就，不过我哋搬嚟方麦就主要系因为我哋科冧咗。 咁而家即系。回到开头就是以前我开 ICQ 开 chat 鬼咁麻烦，有乜有乜，而家长期开住 chat 喺 Discord， 冇嘢做啊，吹水，同埋又唔使拉人添。 Discord 有个好处，虽然系要靠人哋啦，到我哋当年咧，我哋要俾 server 费，要俾 domain 费成，去维护住我哋个 forum。 而家就唔使烦， 而家唔使搞咁多嘢，而且佢嘅功能，我觉得系比我哋要个唔多更新嘅 forum 要功能要强大好多啦。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Facebook 同 Discord 呢样嘢系彻底地将结束咗所谓叫做咩讨论区年代。不过讨论区年代呢个我又唔讲啦，因为呢个系另一个故仔嚟噶啦。 呢、這个就真系唔关咩事啦，关 IMC 啦，咁啊。 咁好啦，差其实差唔多啦，我个变咗做咩讨论？我讨论咗就 唔系 IM 演变史咯， 系咯 ，IM 演变史咯， 由最旧 ICQ 讲到最新嘅 Discord 咯。我知有啲 Discord 新嘅，但系唔系主流啦。O K， 唔系主流啊。总之就系咩？去 Discord， 其实 Discord 就我觉得 Discord 另一个古仔嘅。不过就而家就咩，所以佢都入翻啦。喂，而家我仲记得就咩啊？嗰音效，因为嗰音效，那个开机听啦。 哦，嗰啲唔难抽翻出嚟噶。如果你、那个，因为佢系明文存档，啱啱讲嗰样啊，呢个明佢系明文存档，咁存咗喺个 folder 入边噶。如果你个 folder 仲喺度嘅话咧。 或者是求其网上执返个安装档出来啦，你装完之后呢在安装的地方 program 返落嗰个位啊，其实是啲嘢喺晒度㗎。 咪咁讲真，你喺 Google 里面打 ICQ 生你搵到嘅。 咪嘢。好，我等下记得一嘢讲呢样。当年呢，如果你喺装部新机嘅话呢，你系最简单嘅方法呢，因为佢冇乜嘢系注册用到注册码， ICQ 有呢样好处。你是可以将你旧嗰旧 ICQ 直接成旧 file 系 program file 嗰旧嘢啊，成旧 copy and paste 放落去新 file 度，你用 USB 又好，你用咩都好啦，然后车落去咧，系就会翻翻嚟。我嗰个 file 咧，曾经何时咧，我系长期更新嘅，我系长期塞咗你手指入边做备份做剩噶，然后每到一个新电脑就 copy 落去。或者是装完之后再 copy 落去，等佢有啲连结连得起嚟啦，然后将佢成个车去咁样做。而呢个动作呢，据说系有人要收几百蚊嘅。当年装 ICQ 就收钱，同年 装 ICQ 当时系装 ICQ 收钱嘅，黐紧线，我有冇咁难啊？ 我有一度以为过系都市传说嚟嘅，老实。 我都以为都市传说，因为。ICQ 唔收钱唔系啊嘛，咁我你 喂装个程式啫，即系好恐怖啊！据说网传嘅版本咧，装 ICQ 要收400，装 Windows 收500。你谂下，装 Windows 嘅工程多过装 ICQ 几多？你装 ICQ 3分钟就搞掂啦。你部电脑唔好太慢嘅话，装3分钟乜都不够都装晒啦，即系好恐怖噶。仲有呢个备份 ICQ， 佢仲要讲到好似备方咁，叫咩做 copy and paste 黐落去啫嘛。 啊 因为佢唔同呢个 MSN 啊 ，MSN 嗰个嘢反而难好多。MSN 个 log 你要搬过去咧，好麻烦嘅。Skype 又系啦，你 Discord 啊、Telegram 啊嗰啲都云端嘅。WhatsApp 就半云端啦，佢有本地储存嘅，都有云端嘅。即系呢啲相对可能都会比较难。但 ICQ 真系冇难度噶，你知道边个拍，你知道边个位 copy and paste 嗰个嘢系噶啦。即系非常之简单噶，因为嗰个年代系冇咩加密啊，嗰啲嘢嘅概念噶嘛。即系嗰个都市传说又因为 ICQ 要收埋咧，好多人突然又提翻起呢件事。 即系回忆呢叫做当时教人家点可能做出书教人点用 ICQ 添， 只属于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嘅回忆咯。因为有啲我又见到有啲再后生啲嘅，正讲紧我开始用嗰时已经系 MSN 噶咯，甚至系我开始用就 WhatsApp 噶咯。即系 用我一开始用 WhatsApp 就好细个啦，嗰啲就真系真系好细个啦。我哋依一代即系叫做咩？依一只你成年啊，即系20-30岁左右嘅话咧，基本上你30岁嘅话，即系十零岁嗰时候咧，你基本上都经历过 MSN 年代嘅。即系如果你话我一开始用 WhatsApp 嘅话咧，我谂佢今年应该大学毕业嘅就啱啱先。 咁互联网好大噶嘛？你梗系唔可以否定识啲咁嘅人嘅可能性咧。 咁系， 我系识啲20几岁嘅人嘅，有冇问题咧？ 咁系 啊， 但我识咗真系老鬼嘅。 即系我相信我哋听嘅都系老鬼嚟嘅。你话我听到，但你有冇用过 ICQ？ 啊，六啊，真系每个人身边仲有一个人个 number 6个字ICQ。真呢个都市传说系真嘅。 大佬， 啱好就一个啦，就你大佬啦，6个字啊。咁我8个字啊。我最近即系，因为 ICQ 最大嘅嘢就咩？嗰8个字音白，因为 ICQ 嗰个年代 威啲噶，嗰个年代真系 系啊！ 你 number 细真系威啲噶 ，number 细有用权嘅，唔系就话因为嗰时系冇嗰时冇电number 你啦，真系咩？你冇 QR code， 你冇咩嘢就咩？抽个 number 俾人哋，跟住用 number 揾你 啊！ 系啊，嗰时系咁样嘅， 系啊， 都几搞笑嘅。好啦，咁今次呢个叫做 IM 回忆录面 IM 演化史讲差唔多啦。咁就希望有办法登入咧，虽然我觉得都系冇人登入噶啦。 是但啦，回忆等佢回忆啦。 是但啦，都因为佢因为官方都停咗个 app 下载啦，下载唔到啦。好啊，咁今集就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 拜。